的诺言，我深深刻在心里面，等待你会出现，海枯石烂那天，连世界都在看着我太天真，不是说好要爱到最后一天，收集所有的思念，那是我唯一的眷恋，让爱随风漂流，飘向海的另一边。习惯了又走到这个熟悉海岸，你已不在我身边，浪亲吻着沙滩，我不觉得浪漫，不想再一个人流浪，流浪着失去了方向，连天空都在笑着，我太天真，不是都说好我们不会改变，你曾写下的诺言，我深深刻在心，说过我们都不要改变，你曾写下的诺言，我深深刻在心里面，等待你会出现，海枯石烂那天，连世界都在看着我太天真，不是说好要爱到最后， lover, lover, lover, tree get no good no more. 上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 陪你去看流星雨肩膀， 我肩膀， 让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，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。 伤感若太多，心就给我保护，疲倦的

谁装扮 Just for me

I can measure cannot define all the through doors ahead. Tell me secrets and then make me why isn't the truth of inside. I rise and compare my hand with it. 残酷的手表，怀抱着希望，相信未来会很好，也不需要连一秒钟都抓牢，明天的一切明天再说，至少我现在还有微笑。谢谢你温柔的目光，让我充满了幻想，谢谢你给我的翅膀，它带着我飞翔，带我去那远方，远方。一家一家一的生活我受够了，吃饭睡觉工作我已经受够了，繁重大错小错都